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，外国各界人士访问了朝鲜驻本国大使馆。伊斯兰伊朗团结党负责国际事务副局长及其一行，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情报局长李斌和对外关系部长、伊朗朝鲜友好马格萨尔农牧场经理、巴基斯坦议会国民议会议员兼哈伊伯帕屯赫瓦省议会议员小组主任、巴基斯坦主体研究会会长、世界妇女运动妇女权利调停协会巴基斯坦支部总书记、埃及人民阵线党主席和领导班子成员、叙利亚驻伊朗大使馆国防武官、巴基斯坦驻伊朗大使馆海军和空军武官、阿尔及利亚驻伊朗大使馆国防武官、阿塞拜疆驻伊朗大使馆副武官等人士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、花手和花圈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